草欢笑交织成一片灿烂的季节。感谢我，感谢雨，感谢阳光照射着大地。自从有了你，世界变得好美丽。一起漂泊，一起流浪，岁月里却是醉人的甜蜜。海阔不是波澜，天高风低可怜，我们肩并着肩，手牵着手。海阔不是波澜，天高风低可怜，我们肩并着肩，手牵着手。跨遍天涯，放遍心。手牵着手，海阔不是河。